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气象局发布中度台风米塔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目前中心在宜兰南南东方海面向北北西移动，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台湾东南部陆地，威胁南投、台中以北、宜兰、花莲、台东、马祖，预计台风未来强度还有再增强的趋势。目前台风中心位置在宜兰南南东方大约26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5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路上警戒区域：新北、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宜兰、花莲、台东和马祖必须防范强风豪雨。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也得严加戒备。豪雨特报：宜兰县山区已经下起了局部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今天到明天宜兰平地、新北山区和桃园山区都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北部地区花莲山区以及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以及马祖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受地形影响，西半部降雨今天下午开始明显增强，超大豪雨地区宜兰县、大豪雨地区新北市和桃园县，累计昨天凌晨0点到今天下午1点较大雨量，宜兰县牛豆461毫米，新北市福山植物园253毫米，出现较大阵风区域，兰屿16级、绿岛12级、成功和东极岛10级。米塔台风来袭，北北基昨晚宣布今天停班停课，不过台北市今天上午没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甚至几乎没有风雨，也让外界质疑台北市的停班停课决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坦言实在麻烦，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也是打了好几次电话，主要就是首都生活圈的关系，台北市每天80万人进来上班，但是放假不放假又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如果台北市正常上班，可是民众户籍在新北市，那他有合法权利不来上班就很麻烦了。柯文哲举例，例如小学学生都来了，但老师住在新北市没来怎么处理，所以老师讲昨天也是和侯友宜电话打来打去，打到快10点之后就觉得算了啦，今天先放假，然后再把问题记下来，以后再来讨论怎么处理。柯文哲强调，今天下午不管基隆市还是新北市，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放假标准，如果早上上班下午放假，我们去年就给骂翻了，所以当时讨论就是原则上还是以首都生活圈为考量，另外就是希望放整天不是放半天。媒体追问，所以是你决定放假的咯？柯文哲说，不是我，是我们商量完之后请侯友宜联络，因为他的人口数最多，侯友宜的决定他与基隆市长林佑昌都同意。香港歌手和运师昨天在台湾声援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当中，突然给蒙面人从后方泼淋红漆，警方迅速逮捕了胡志伟和梁太富两名嫌犯，两人向警方表明拒绝夜间侦讯，迟至今天上午才由中正一分局依涉犯公然侮辱与强制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接受检察官复讯。检察官下午1点左右当庭预知两人涉犯组织犯罪条例与公然侮辱罪，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稍晚将由北院开庭审理。 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与攻击香港歌手何韵诗的统促党成员胡志伟合照惹出了争议。总统府今天声明，今年一月李大为与宾客球叙的时候，同在球场的胡志伟主动趋前要求合影索取签名。李大为与胡志伟不认识，所谓的统派鹰派一家亲的胡乱指涉更属无稽。另外也有网友发现，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和柯志恩也曾经与胡志伟合照。蒋万安今天指出，民众要求合照是常有的事，他不可能在拍照前先询问对方的立场或背景，更没有办法为合照民众的行为负责。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201点，来到21677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10点，206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点，29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现在下跌12点，9536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161点，261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3118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关心您。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齐田来讲股， 有齐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齐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2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齐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齐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对抗离别，沉浮时间，我们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习普语息息相关，首播主打人类，大义未来种子音乐。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知得赞不到谁懂。全部出していこう。 何をしてるの？ 发动派。 山下智久，山披的赤裸裸。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那边，我这边 OK， 你那边好吗？ 是不是听说风雨到了下午才会开始啊？ 我就是一直不知道，因为今天早上我就在外面了。啊、然后 你早上在外面干嘛？ 我在试衣服。 哦， 还出太阳，大太阳。 啊、 我说哦，这个台风是已经离开了吗？可是。试完衣服要回电台的时候，哇，那个雨之血跟蜜当啪啪。 昨天也是，昨天一大早的时候是大太阳、嗯、然后到中午过后的时候大暴雨， 嗯， 雨大到不行。 所以这么不稳定的天气，在外面还是要万事小心。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不管你现在做什么，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你可以把你的忙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打给我们02-3-6-3-9-9-5-5 02-3-6-3-9-9-5-5。 马帮帮忙呢，就是帮你生活啊，一些人生的忙，就算我们两个帮不了忙，还有成千上亿的听众一起来帮帮你的忙。阿妹 Talk 有一集在邀请国中时候不受欢迎的谐星来分享他们不受欢迎的那一些经历。 你在国中的时候是受欢迎的吗？ Model？ 嗯，没有受不受欢迎，就是很一般的， 一般的，有好朋友，也没有被排挤。 对 ，OK， 很正常的上学这样。然后就请他们来分享，就是中学时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有朋友的人暑假都怎么过啊？你们怎么过？下课时间怎么过啊？你们怎么过？这样，其中有一个人说呢，就是他们会先分享他们国中的照片，让你看他们国中很挫挫的样子。这样子，有张照片呢，他说：“哦，我国中的时候啊，是羽毛球社的。然后你看这张照片，是国三的时候，就是要结束社团，大家大合照。但只有我在就是毕业的时候没有被分到社团的衣服。他们跟我说。”因为你呀、啊，就太少来社团活动了，你没有资格拿到我们的羽球社的衣服。重点是， 我每次都有去，我没有缺席任何社课啊。 对啊，我很常去啊。 天啊，透明人哎、欸， 透明人。然后合照的时候呢，他还说不瞒大家说，因为他真的就还没有穿那个衣服嘛，他说照张相之前我还哭了，因为太不甘心， 真的很难过啊。这就是被排挤， 真的耶， 这就是被排挤啊，对啊。 然后呢，还有人说，哦，他就是可能不受欢迎，也许要想要练一些防身的东西，所以那个桌上他会故意在书桌的一隅放一些关于空手道的书，以防。 有人想要来欺负我，会看到说：“哎呦，这个人会空手道，不要惹他。” 他还说什么？那时候还练了一招，叫做那个名词我忘了，就是同时打对方的脸跟肚子，然后你有点像 C 字这样，啪突出去，就好像很帅这样。主持人就说：“那你有用过吗？”没有，一次都没试过。你的国中生活，你在过什么样的国中生活呢？你是怎么样的国中生？ 应该也是， 你好像是受欢迎的哦，你是受欢迎的，对不对？ 从小到大， 你没有没受过欢迎过。 没有啊，也是普通的啦，普通普通。 不可能，我跟你说，敢在班上起哄的人，就表示他是受欢迎的人。一个真正边缘跟普通的人，我们根本不会加入别人起哄。 没有，你们会很积极的要加入我的起哄，因为你们怕不加入的话， 但你是起头的那个，对不对？开始默默在那样敲桌子，想要带气氛。 没有，一开始。怎么会一开始这样慢慢敲？这种就是太胆怯了。你一开始就要做到满啊！不要起哄，不要起哄。 自信真的是从小就有的东西耶。Joanne 说，以前呢、啊，我们班长是女生，然后他就说他很羡慕我的腿啊，想切断我的腿。哦吼， 这发言太恐怖了吧？ 太激进了吧？是不是应该出去闯闯？卸下了身上所有最孩子气的伪装，剩下了一身赤裸裸的我单枪匹马，换上了魔女装扮，走向扫把，拒绝遥远的梦想。只不过一分的钟，轻轻的点亮星空。这个时候突然的想，在梦里我只想。 说到了美腿，张毅的腿。也想让人把它割掉啊！张毅，哦，我的天啊，那个腿， 那个穿高跟鞋的腿哦。 你有穿过高跟鞋吗？ 没有，因为我脚很大，也找不到那么大的高跟鞋吧。除非你要真的去定做，或是可能要去红顶艺人专卖店，也许有点机会。对啊，因为脚真的太大了。因为之前呢，广播女神一起走在东区的街头上，然后就看到背影很漂亮的女生，我说真的不错，这我可以，这我可以。然后广播女神这种人呢，就是很乐趣破坏者嘛。身为一个乐趣破坏者，她就是小精灵的跑步方式 S 型，就是跑到人家面前，然后转头过来看，是吧？超级明显，你是 真的假的？ 你超级明显，你不要真的以为跟我走在一起你就不会被打，你真的有一天还是会被打 的。没有，我的那天真的是我跑到前面，然后突然我朋友在后面，然后转 超不像， 转头我朋友呢？ 超不像，超明显， 我的演技真的太烂了， 超明显。 我是因为我的伙伴竟然就是很喜欢人家，我就帮人家看一下。 我不需要啊，我称赞就是那一瞬间过了就过了，我就把他美好印象留在我脑海中就好了，我不需要知道真实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啊吧。飞碟徐若瑄的 Dream， 艾利克斯 Alex 帮帮忙啦。十一月呢，他想去阿里山玩。他发现阿里山那附近的饭店都 真的不便宜， 对，所以那我只好改找民宿了。有没有人去过阿里山附近的民宿住过，可以推荐给我的呢？如果你有推荐的民宿，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来分享一下，或是直接打给我们线上跟他分享也行，02-2363-9955。Grace 说，同事在公司的小冰箱冷冻库放水果或忘记，结果结到霜，把整个冷冻库塞满，该怎么办？啊，我们电台方式就是打开让它全部融光啊！真的啦，之前那个霜太厚，就跟他说哦，冰箱你东西拿出来，我们要把那个霜弄掉。啊，你就是打开啊， 然后大家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就等于让它回到一个干的冰箱，再重新启动。 天哪，可能要在那个冰箱上面。有人在负责管冰箱的吗？有冰箱鼓掌吗？ 大部分都是总务会帮忙管冰箱啊。 然后可能就要告诉他说这个不可以哦，以后看到一个就丢一个这样。 燕君想询问说，马克，那你穿几号鞋啊？因为我老公脚也很大，我老公买不到鞋，他穿 US 13.5。 13.5在台湾真的超难买，因为真的太大了。 那怎么办？只能上 SOS 哦。 那个要很碰运气耶，这个我都不知道。超过12号在台湾真的有点难买。 应该私讯问他校园都怎么买鞋吧。 对对对， 因为他14，我记得。

松隆子的吻上明天。今天的你，现在的你在干嘛呢？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帮帮你的忙。伊娃说那个手机萤幕保护贴啊，到底是不是要买到最高规格啊，还是我就去夜市买一买，我自己贴一贴就好了？是不是 最高规格？ 是不是最高规格我不确定，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我劝你是不要自己贴。 我是绝对不会自己贴的， 一定有泡泡在里面。 对， 然后你就想说泡泡是不是要那个齿给 压压压？不行哦，不行，交给专业的来。 嗯， 所以那个贴就好像还是要挑一下店员。 我之前去好像都是去，然后就跟店员说，那你推荐哪几种？然后听他讲。就只希望遇到一个诚实可靠的店员这样。 这边这个立马帮帮忙的问题，我想玛丽是可以回答的。请问有人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我 推荐吗？ 好玩啊。 哦， 但我不确定他现在人潮是越来越多。哎、 你说那时候一开始刚开园的时候， 而且为什么我前一阵子有印象，我看到那个上海迪士尼的新是哪个国家的迪士尼开放外食啊？ 哦， 就是，然后我记得那个新闻是我做梦吗？就有人带一颗西瓜要继续捧，就是你在进那个大门的时候打开，然后就是千奇百怪，大家什么食物都带，还有墨几个大西瓜啊。 所以我也不能带什么面包什么进去都不行。 没有，就是有一间迪士尼然后开放大家可以带了。 那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要去东京迪士尼，我是不能带食物的，不能吗？ 可是我记得一些干粮是可以，就面包啊水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没有看过有人带一颗大西瓜进去要砍西瓜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新闻接续来报道，就是因为就是随便你带的感觉，所以就变得很脏 啊。 就是他有拍那种什么比如说烟火玩大家离场到那个地上就 乱丢。 有人说就是上海的啊，现在又禁止了，所以是他们开放过一段时间发现出事，现在又禁止了嘛。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镜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你好。 嗨，玛丽。 你是？ 我是台北177。 嗨，177。177是你的身高吗？ 对。 哇，177，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玛丽帮帮忙呢？ 就是我前天去一个朋友的派对，然后那天去有很多认识的男生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玩真心话，然后就发现说一些就是约过炮啊，然后买春啊，就是一些那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事情，可是做过那些事情的男生比自己想象中多很多，然后就有一点 错愕，世界崩坏。 对对对，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那这有影响到以后你都不想跟他们接触、跟见面、跟讲话吗？ 是不会，嗯。可是我觉得会影响到，就是 你对这个世界男性的观感。 没错。 哦。 然后就这两天心情都很 闷闷的。这个世界，难道没有？ 还有哪里有正直，然后不乱搞的男人呢？ 诚实可靠小郎君在哪？ 哦，真的难啊，真的难。 但我， 你现在陷入沉思当中，想要怎么样帮助177吗？ 也没有。我刚刚只是进一步就是想到很远，想说哇，他要是未来遇到一个很不错的人，然后问他说，那你有这些我觉得很不好的经验吗？然后对方说没有，他会不会已经世界崩坏到觉得你是不是在骗我？其实你有， 哦， 那样子。 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世界的现实是如此，只能 就觉得自己生错时代。 啊，生错时代！你说，如果我生在50年代的话，那个时候可能民风比较保守，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之类的吧， 是啊。 但这一群男生里面应该没有你喜欢的人吧？ 有一个是我以前喜欢过的。 哦，以前喜欢过的，然后发现他也有过这样子。 对啊，就超惊讶，因为我那时候喜欢他是觉得他感觉也是一个很老实诚恳的不错的男性。嗯，他没想到他也有过。嗯 嗯嗯，我相信也是有老实的人存在啦。 一定有啊，嗯，只是那个老实的人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嗯，我相信有很多很老实，可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人。嗯，然后还有，另外也有一种可能性啦，就是大家在玩真心话，然后又有很多男生，然后当那个说他有，他说，哦，不能输，我也有啊，就有过啊，然后这样就可以过，你只要讲完这个，大家就可以过，这样子也是有可能的，啊。 其实是如果有做那个事的，就是一定要喝酒，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还有先发誓说 不能说 谎，会，对对对，会有报应什么的。 还要玩到发誓有报应，这个真心话 什么样的报应啊？ 好大， 就是那什么以后交不到男女朋友那种。 哦，那你有被转到吗？ 有啊。 那你讲什么？ 就是大家都会轮啊。 那你的真心话说了什么？ 嗯，他其实是有同一个人，他先。到一个他没有做过的事，就是好比说，我没有三P过，嗯，然后就是一群人，就是有三P过的人就要罚酒， 哦，有点像大风吹的变化 版， 对， 嗯，对啊，然后就当天听到好多自己想象不到的。 嗯， 事情， 在场的没有做过的人，一直是我， 对啊，就是我。那些都没有， 所以你就一直喝就对了。 哦，没有就不用喝。 哦，没有就不用喝，所以你就完全都没有喝到就对了。 最后唯一清醒的就只有你， 清醒的看着这一些人。 嗯，就对啊，就 哇，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不快乐，欸， 你真的很不开心，欸，你没有办法接受未来的男朋友有做过这些事，是不是？ 我不知道，欸，就是没有遇过。 嗯，你现在有交往过吗？ 交往过两个， 哈哈哈。 可是第一个是大学时期，就是还蛮单纯的，嗯。然后上一个，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有，可是他是说都没有过，我就相信他。 啊， 我不确定。 现在的我已经不能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反正对男性就不是很有信任感，啊，然后前天发生这种事，就是整个， 啊， 对吧？ 不哭不哭，反正就如果在一起感怎么讲，感觉很好的话，那就好好在一起就好。 相信那个好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不用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这就跟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一样嘛。我看到一个背影杀手很美，我就享受那个美就好啦，我就不用一直想要去追究说他正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就不用一直去戳自己有可能会破灭的地方啊。 嗯，对。 好的，177，跟你说声再见。嗯 拜拜， 拜拜。You love me。来自是原珠美的作品。平常呢，想要知道我们的消息，欢迎你可以在 Facebook 搜寻 青春点点点。 或是 欧马克， 或是 玛丽的象牙塔。 万一你是年轻朋友们，我只用 IG 的话呢 ？Mark Orange MARC_ORANGE， 或是搜寻 Mary in Tower 都可以找到我们。平常呢，在电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陪着你哟。あげる涙で心の火を消して通り過ぎてゆく季節を見ていた外はため息さえ凍りついて冬枯れの街路樹に風が鳴くあの明かりの停車場で二度と帰らない誰かを待ってる、うん、今宵涙こらえてからで愛のせめで 是少女解锁隐藏版的林宥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哎，你看路口那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耶，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蔡明佑独占，第四名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第三名方炯斌把你还给你，第二名李玉芬相信你，第一名吴青峰太空人。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2:53，在今天呢，大台北地区放台风假的今天，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啊，他们在看这个天气图、气象图，然后想说会不会连放两天呢？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刚刚呢，听到林宥嘉的少女，然后在刚刚结束的广播金钟，今年的特别颁奖嘉宾呢，就是林宥嘉，他在最后。我觉得那一番话是蛮激励人心的，也蛮激励所有广播从业人员的心的。他说他自己决定，只要他还有在赚钱的一天，只要就是他还有办法影响预算这一天，他就一定会把他的新歌打歌预算留在广播媒体，因为他觉得新歌可以从广播流泻出来，然后他会觉得哇，整个城市或是整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人同时在听着他的歌的那种感觉，很像一种很浪漫的说法，说其实如果你想我的时候，你只要抬头看看星空，抬头看看月亮，你就会知道我们正在看着同一个月亮。这首歌曲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轩的新歌，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借口不不缝缝，深埋在喜剧什么，我要成为小王子的那朵玫瑰，我要成 处理上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比从前在意别人怎么说。原来孤独不过是来自一点点与众不同，情意真别加难处，旧爱只有身子病痛，提醒我抓紧什么。 那是过去的指引，像嘴边淡去的烟雾，切的自尊心也大幅降低情绪的深度，悲伤在中依旧拉不下脸，像那句我爱你在大的世界里已经插不上嘴，可笑的是点了根烟却点不着走的火花，成为个假心却说谎，外面在途中他们喜欢的果酱，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的板子，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下纱布的，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啊。 我要成为 在沉睡，不再害怕成见的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我要成为 不再心碎的 安静， 那个声音一定能被听见啊，一定能被听见的。 我要成为 不再被拒绝，每天能够不那般呼吸，不那般呼吸。 我要成为 就是今天的。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浓浓最干净金梳棉毛巾，台湾制造，唯一采用金梳棉素材，全台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气象局发布中度台风米塔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宜兰南南东方大约25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5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行进，暴风圈已经进入东部还有东南部陆地，威胁南投、台中以北、宜兰、花莲、台东、马祖。今天下午到明天清晨，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和宜兰，风力降雨都会越来越明显。请听中央气象局预报科长罗雅颖说明。 今天下午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将会是台风最为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预计比较靠近台风中心的宜兰还有北部地区，在下午到晚间风力都会在明显的增强加大。至于在降雨的部分，随着台风外围环流带进来一波一波的雨势哦，尤其中午过后在宜兰的山区雨势是明显的加大，而接下来雨势还会再更明显，宜兰还有北部尤其在山区雨量会快速的增加。整体来说，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清晨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候，尤其北部东北部的风雨都会更加的明显。 新北捷运公司宣布，明塔台风来袭期间，今天下午风雨逐渐增强，预估到了傍晚六点，淡水区十分钟平均风力达到六级以上，淡海轻轨将依标准作业程序暂停营运。如果六点之前十分钟平均风力达到六级，或者是瞬间风力达到九级，行控中心就会指示线上列车行驶到终点站之后暂停发车，提醒搭乘民众留意。米塔台风来势汹汹，虽然今天上午各地风雨不大，但是预计下半天开始明显增强。远东搜购桃园以北各分店以及星光三月桃园以北各分店都营业到下午五点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粉丝脸书社团郭台铭竞选总统后援会在社群封面以黑底白字呈现支持蔡英文下架国民党的图片。郭台铭办公室今天指出，粉丝这种不理性的作为深感遗憾。办公室强调，郭台铭自投身政治以来，中心理念都是力挺中华民国派，以下架蔡政府为主要努力方向。郭台铭粉丝脸书社团呼吁支持特定总统参选人，郭台铭不知情，更非郭台铭本意。郭台铭目前已经转为关心国会未来席次发展，至于支持哪一位总统参选人，将等登记确定之后积极审视各参选人是不是符合其中华民国派的理念，再决定支持对象。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将以郭家军盟军的身份参选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近日就会成立淡水与林口竞选总部。钟小平还提到，郭台铭透过幕僚告知支持他参选立委，但是郭台铭办公室今天指出，钟小平把户籍迁到新北市，绝非郭台铭授意或者是指派，更非代表郭家军出征。钟小平提到的郭办开会决定由他去淡水选举的言论，以及同挂看板的承诺，完全与事实不符。办公室还特别提到，所谓郭家军代表出征，目前确定的只有参选新北市第十选区土城三峡的前立委李家敬之子李静颖。郭台铭办公室指出，已经设立立委提名及审核小组，经过严格审视，只要符合政治替经济服务，支持创新顾及民生，务实中道，不以意识形态骗选票，这三项标准郭台铭都将视为友军的身份，在日后选举期间出面站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要以郭家盟军参选新北市立委，外界猜测是不是因为没有争取到台湾民众党提名转战。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今天指出，钟小平从来没有与民众党讨论过参选立委。钟小平在国民党初选过程输给了林玉芳之后退党，有意争取民众党让他角逐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委，但是民众党选择征召徐立信。蔡碧如今天说，钟小平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也不知道他把户籍迁到了淡水。谈到创党党员李静莹以郭家军的身份参选土城区立委，蔡碧如回应，若他评估觉得无党籍参选比较好，就尊重他的选择。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23点，成为2175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3点，206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6点，29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2点，跌幅1.08%，94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9点，26104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Sunflower。 月后星系佐渡岛，在线魅力金银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

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我要压抑不了我的情绪啦，需要我们拉你一把吗？欢迎你想要把灭火的东西留言在非礼人网 APP 上面，或是这个东西你真的需要，你想生火，想听看别人用过的意见，也可以留言在非礼人网 APP 上面，或者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笑什么？ 因为昨天呢，就是我跟张天麟去听颜社大拜拜嘛，就听夜猫组。然后呢，张天麟 你们是先约好的、 哦？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 你们什么时候私约啊？ 怎样？ 你们什么时候这样可以私约？都没有约我。 怎样？嗯，应该要约你是不是？ 对啊。 你现在是就是江天麟，现在是你的爱，对不对？ 江天麟很好笑哎、欸， 他是真的很好笑，而且他星期五先去看了 EXO 的演唱会，他先看了韩团。嗯。然后你知道吗？他很奇妙，就 EXO 有那个有专门的加油棒，就是 荧光棒， 荧光棒，可是它荧光棒做的很大一支、嗯，简直像美少女战士或库洛魔法石那一个、嗯。然后那个暗呢，有几种就是灯光、嗯，然后你到了现场的话，还可以被就是蓝牙操控这样子。 Q, 嗯、可是呢，它那一支它就是放在包包里面，它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 自己发光， 对，它关不起来， 谁在控制它？ 它关不起来，所以就是我走到它后面的时候， 它包包是透明的吗？ 黑的啊。他包包是黑色，可是他就是拉链没有完全拉起来嘛，你就看到里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我想这什么月光宝盒哦，对吧？我就把它打开来看，哦 ，EXO 加油棒。 但是他去听你们昨天听什么夜猫组、哦嗯？ 对对对对， 听夜猫组他带 EXO 加油棒干嘛？ 他可能是同一个包包没有换吧。然后他就说两天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很他其实是惊讶于韩团的就是。那个 say 就是 say 的很好，就主办单位有告诉所有的进场的人，会告诉你说这一首歌什么时候要唱什么，你们的词是什么、嗯，然后什么时候他们连加油牌都有，什么时候要翻牌子，嗯、很酷哎、欸， 就是专业应援。 对，然后还有另外，我也发现我的 IG 的追踪者里面有很多 EXO 迷哎、欸嗯，跟 Big Bang 迷，跟 BTS 迷， 因为 EXO 太红啦， 很妙哦。我要讲的是。就是江天麟之前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聊天、嗯，他那时候不是大推气炸锅吗、嗯？昨天又跟我讲说怎么样，气炸锅妈妈用还喜欢吗？然后说哦不不，我不是要给我妈用，你不是母亲节要买？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是买给我老婆用，嗯、怎么样？我说改变人生。 你们现在明明就没有那么常吃了， 很常吃，我还是很常吃啊，我几乎还是很常吃啊。 我只在你家吃过一次鸡块而已耶， 对，你来的时候好像没有吃， 我来一个月了，你说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这个月都在你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故意不给我吃？ 不是啦，因为通常呢，我也不在直播那一个小时，嗯，就是我们在看片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炸东西来吃，嗯，可是现在就是在 Wave， 就是不会要吃啊， 哦，因为要讲话就不能吃东西， 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不然本来就是晚上看片的时候，而且 Wave Live 直播间哦，总算要结束了，我发现我的欧马克 YouTube 频道根本就是没有在更新哎、欸，完全 delay 我个人进度啊。 哦，我们那个小时是生活灭火大会，差点忘了。总是在生活灭火都会有很多人问耳机的问题，但我对耳机真的是不了解。 AirPods 啊， 对，我想买 AirPods 蓝牙耳机，或者是有没有推荐蓝牙耳机我不要入耳的？ 哦、oh, ，AirPods 耳机我卖你啊！我买了一只新的手机，所以它现在新的都是附 AirPods。 哇， 我又不用。 所以，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卡提亚办的那一张什么卡片啊？玉山什么 Uber 那张神卡、嗯，好像你推附近的朋友，你推了10个人之后，好像也送 AirPods、欸。 所以 Sandy 可以私讯你看你要卖多少了。 我卖你6万。 啊？ 哦，太贵了，是不是？ 废话 哦， 这个 连接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好难接哦， 连吐槽都不知道该从何吐槽起。 这个应该、哦、这不能讲吐槽，免得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人跟我生气 哦。 马克玛丽，我最近看到可以请催眠师催眠了解自己，你们觉得可以试一试吗？还是要帮我灭火？这位同学，我最近看到可以请当机来帮我了解我自己 啊、 请问你觉得可以试试吗？ 不行吧，不行吧。可是人家催眠师是有国际认证执照哎、欸。 讲到催眠，我们胎死腹中的新书有一篇就在讲跟催眠有关的、欸， 没错。 我不会轻易讲出我对催眠的评论，我要留在那一篇。 好，要逼大家买未来有可能还不知道会不会上市的书嘞。 又说他有一天看到 YouTube 自动帮他取消订阅，上班可以听哎、欸！ 哈，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啊？不行这样吧？哎、欸，大家常常回去看一下上班可以听这个频道，常常搜寻一下马克信箱，看你的订阅有没有被取消掉啊？ 按钮真的是很神秘、欸， 哎、欸，这个小铃铛按下去不能停的、啊。 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道理啊，如果你方便去法雅克的话，其实法雅克就有很多的蓝牙耳机，你可以体验试戴看看。 哦， 但我觉得应该要记得自己带个酒精棉片吧。 哦，就是每一个要戴之前都 擦一 擦，自己戴完以后也擦一擦。 哎，有人说他的十一送的不是 AirPods 哎、欸 啊， 他说你的真的是 AirPods 吗？还是有线的， 没有线啊，没有线啊， 他说没有线啊。 还是我 iPhone 是冒牌的、啊？不会吧？ 他是冒牌 iPhone 却送你 AirPods 这样子，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起都是冒牌的啊，全部都整组都是冒牌，会不会？ 嗯，我想应该是不至于啦，因为我看你的照片拍出来是蛮不错的。 难怪我用一用，为什么手机都一直发烫啊？心机耶，烫到爆哎、欸！ 烫到爆， 很烫，超烫。 怎么会这样？ 对啊。 Grace 说想要买脸部导入仪，首先他不知道导入仪有没有效果。 没有。 导若雨现在应该是 这个已经很过了，已经很过 了、 哦，对，这个已经很过了，你已经过了那个浪头上，你可以很真的被灭火。 说了那么多，我依然不懂。Oh man， 你和我谈着未来，有人他拥你入怀，一块两块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算什么？没错，我买了你的说法，谁知道是我太傻，经济的错，好痛快。Oh， 这是怎样的爱？你怎能这么坏？ 卓一峰，这是怎样？是怎样？大家都说那个有耳机是有线的。 嗯嗯，我觉得听众已经非常非常了解我。他们说马克一定是没有把那个耳机拿起来， 发现下面有线，对不对？ 他们线只是折在里面。 你有拿起来吗？ 我没有啊，所以我还是不知道啊。我回家看看，我回家看看。 为什么周末的时候苹果门市里面的人会多成这个样子啊？ 因为趁放假大家都去看啦、 啊、你说看新机然后试用新机、 啊、 可是大家都在那边，你光是要试用新机你就要排队排很久哎、欸、 嗯 挤满了人。 台湾人害怕排队吗？台湾人应该是最不，就是台湾跟日本应该最不害怕排队的民族吧。 我那天真的是经过那个门市有点 吓到， 被震撼到，就那个人潮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在那边试用柜上的新机拍照的话，记得要把照片删掉。 对，因为我们的伟大的版主王令翔他很开心，他就每一只手机他都试试看，说这一只拍拍看怎么样呢，然后各个角度他觉得哪一个角度比较好看。 他大概在一只手机里面拍了48张自拍， 不止。他说其实有好几只手机，一只拍了40几，所以他在那边一共拍了100-200张手机，然后拍了100-200张照片、而且他拍完之后都会用手机的，就是 AirDrop drop 到自己的、就是 drop 回自己的手机，然后自己再好好慢慢挑、慢慢选、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就看到了在网络上面一个不知名的人士，就那一段话也是写的，其实真的蛮贱的。他说。周末了，大家都在看新机，然后像这位仁兄，他应该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就附上了 他在里面自拍照， 对， 他拍了48张呢。 这个真的是有潜力在报废公社当中大红的，这有潜力在，如果最近台湾没什么新闻的话， 你就会上去了。 你其实就是泛舟哥，你知道吗？ 所以他叫什么苹果自拍哥、哦、 对啊， 卡利雷 Too much。

有满天星，我没装火箭筒，现成一人，这规定从来没变动。我只在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起过去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是饶舌小哥 Fiz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 谁还知道霹雳游侠，谁还知道李麦克？ 别人刹车玩 SKID 这减速 So smooth just like me， 没练会的特技不觉得可惜，说我炫我听不见，我戴耳机做我自己，我还没停止踩踏，跟着耳机里的节奏踩踏，就算逆向反正有车来我就闪踏，空气里的潇洒那是我散发。 踩脚踏车， 踩脚踏车， 这个小时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你有任何的物品物件，有点好奇有没有人使用过心得吗？还是这个东西你不知道该不该买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02-3639955。你现在收听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把高大的烟囱、废弃的工厂、 湛蓝的天空装进相机里收藏， 随心 snapshot， 当然没在管缩放，我要的是气氛，不管画面多慌。于是轮子越重，我的日记越丰富，从中午到晚上只有肚子变空腹。有天回顾这回忆会是真重复，鲜艳又强烈，像彩色玛丽莲梦露。 又出现气炸锅，有没有推荐的牌子？价差有点大，自己怎么挑？天灵业务， 真的哎，就是现在他是不是一开始也有业配啦？是不是开始也有找人团购了？对啊，好啦，就是因为我没有用过其他牌子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说到底差多少， 除非你在别人家用过别的牌子炸出来的感觉。 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差多少，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P 牌的。 嗯， 然后那一天，星期天遇到一个美国人，然后来我家，然后想要跟他解释气炸锅，可突然脑子秀抖，我不知道气炸锅英文要怎么讲。 没有油的油炸锅。 对，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有应该有个专有名词啊，名词啊。 后来你有查了吗？ 哎，还没哎。 他不美也不白， 为什么现在便利商店也会放一个气炸锅在那边啊？ 因为现在便利商店发现已经越来越多人有气炸锅，所以他们有推出专门的气炸锅的冷冻食品。就像现在在小七有传说，网络传说就是他们出的那个咸酥鸡哦，说用气炸锅炸起来非常好吃。 我那天就是在那个小七，想说，有气炸锅，那我是要买什么？我还去那个放香蕉那边看， 冷冻柜里面，冷冻柜，放香蕉，你要炸香蕉、 不是，就是我去那一区看，想要是有那个包装在那边嘛，我不知道是要去冷冻柜那边。 冷冻柜，冷冻柜。 Air fryer 气炸锅。 那我如果操作不当怎么办？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用过气炸锅的人啊。 不知道就是便利商店店员都很万能啊，应该要找他们啊。 好辛苦哦。我追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中老陈。 老陈有什么生火灭火的吗？ 我觉得那个气炸锅，如果真的预算有到那里，真的还是建议买非牌 原厂 哦。 对， 是的， 因为我自己是买 A 牌 哦 ，A 牌哦。 对，虽然它就是不贵，大概就是3000出头，也是可以达到气炸效果。但是就讲一些，比如说栅栏啊那些五金类的东西，非牌的。听朋友讲是真的没有生锈的问题啊，或者是可能比较防刮啊这些之类的。对，那像现在便利商店的群组其实很可怕，像那种咸酥鸡你随便一加一货到他就通知你去取货。 对啊，现在的便利商店其实都在 LINE 上面做群组了，每一家店等于是那就是一个邻里的生活圈。对 对，就是你那些商品其实它摆在店面它都有， 己也不会主动去买，但是当他在群组里面做广告，就觉得哇，这好像很好吃，我就默默又加一了。然后你其实你再走进去便利商店，你发现哎，它就其实摆在架上啊。 嗯。 但是你就是不会想要主动去买它，但是当它在网络上的时候，你就会想默默的想加一。 好怪哦。 对，那像气炸锅，其实它真的很适合新手，失败了就顶多就是超回答这样子而已。 嗯。 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吃，因为这些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冷冻食品，冷冻食品就是它已经熟了， 就即时的啦，就是方便的啦。 失败了就是焦了这样的， 不太对啊，就是你可能就是温度用太高跟烤太久，不然的话基本上是不太会失败的。 对，就是反正熟了之后你就知道，一开始温度不要太高，然后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然后现在一些社团群组又很热门， 嗯， 随便都会有人教你说这个怎么用、怎么使用、温度多少，然后时间多少， 嗯， 好， 它是一个很值得可以买的商品。 好的，继续生活。 OK， 再见了，老陈， 拜拜， 拜拜。 在 Facebook 上面，其实有脸书的专门的粉丝团啦、就是为那个批牌，就是为那个非牌。所以你如果要进那个社团的话，它是要经过审核，然后确认你有没有那个牌子。你不要是买另外的牌子，然后来，然后弄错了，然后炸坏了，要怪人家。 哦， 对，就是你如果是买原厂的，你就加入这个。然后什么食材，而且哪一个牌子的？因为鸡块有各式各样的牌子嘛，他会告诉你哪一个牌子的 这么精细 最好吃，然后那个牌子呢就是几分钟，然后要怎么炸都会告诉你。 我跟你说，有气炸锅真的很可怕的哦， 就是会变胖啦，会被杀掉 的，你最好三思而后行。我唯一一次在我马克家吃鸡块，就一口气吃了6块吗？哦，老板还说你要吃5块哦，多送你1块啦，5+1啦。去瑞奇马丁拉过爱的第一刻，也是该是回顾用作乐，虽然我的微笑快长掉了， I don't know 无所谓，最心酸甜滋味，爱包容一切，我和寂寞一约好逛街，爱你会更快乐，决定付出所有， 更快乐，来自于陈雨欣。 有人分享说他那边风雨开始有变大的感觉。 我怎么回家？ 你回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我怎么回家？你载我回家，拜托啦。 小心那大雨，蟑螂老鼠都浮起来在路上飘。 这倒是不会啦，可能只会发生在你家附近。 你家附近超多老鼠好不好？ 我们家附近的老鼠都是会爬墙的，他们不会被淹死。 对外出呢，当然是搭大众运输比较方便。 今天的捷运班次会拉长，所以如果你是有那种几点几分就一定要到的话，请你就提早出门。 真的，那个班跟班中间要 等 一阵 子 哦。 恋爱不顺利， 有吗？ 有顺利跟不顺利吗？ 对啊，所以我想，为什么你要唱呢？ 不然唱啦。 如果说要忘就可以忘掉，该有多好。 比寂寞更寂寞，比难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锥心之痛的感受，比脆弱更脆弱，比折磨更折磨，困在回忆受不了，出不来，回不去我满身伤口。我 我已不舍我。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你眼里我算什么，你脆弱更脆弱，你的答案永远都别告诉我。 来自澳门的组合 MFM 用最寂寞的心情唱出最寂寞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要半价即可成为宾士车主，宾士资柔现金新自选，特定车款享零月付、零利率，资金运用更灵活，合约期满依个人规划可选择换购新车，结清尾款保留爱车或归还原车，即刻入主再享全车系特定年式乙式保险。方案详细内容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2020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3到4月三大限定赏樱航次，即龙港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七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最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你去甲阿妈买迄啰上好的牛奶花生来。 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新杯。 加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活站不停。 终于可以确定了，这首歌叫做《人类》。 人类，我们都是人类，我们也很累。 来自于席普宇的作品，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在台风天的今天，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不管明天还有没有放假，哥哥妹妹有一直都会在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陪伴大家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